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呼呼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18位来自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懒人参加了懒人奥林匹克大赛，比赛规定是参赛者只能躺着不能站立，最懒的人呢将获得800欧元，大概是6300元奖金，组织者说只有一半人到场了，可见是有多懒呢。 什么都生动又强烈，有

管你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 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ear bricks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江苏无锡一家酒店推出了每颗售价是2899元的茶叶蛋，酒店说这个茶叶蛋呢用料非常的考究，价格昂贵，限量100颗已经售罄了。当地的物价部门表示，这是市场定价，而且没有超范围经营，无权干涉。不知道对此你怎么看？你愿意花2899块钱吃一颗茶叶蛋吗？ 简单说